心中又有了你，追求就不会爱恋。啊，家乡的回忆，心中的思念，一生的爱恋，我们相伴到永远。磨平了冬至清明，烟袋挂里吐出我浓浓的家乡话，一把镢头种不完泥土的艰辛。啊，父亲，我的背断了岁月的麻绳，一辈子你没走出巴掌大的庄稼地，从没见过山沟外头是个啥光景。啊，父亲，我的啊父亲，我残劳了你。

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得儿呀和没有心，得儿呀和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划着船到呼吸。 心想 双手承受命运祝福，母